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照旧呢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内容。 嗯， 那今儿呢，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啊。 好， 这位听众的问题是：你好，老师。 嗯， 从哪里可以听到以前的征婚交友内容的广播回放？ 听回放难度不大啊，您下载一个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的这个手机 APP 听听 FM， 或者登录我们的北京广播网，都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各个频率往期节目的回放时间啊，可能网上能追溯的时间更长一些。 对， 听听客户端上的可能是7天还是2周的时间是可以往前倒着听的。 嗯， 但是呢有一节啊，这个太早的不建议您再去找回放，因为说不定人家已经找着合适的了。 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 哎， 那上面呢有文字版的当天的征婚交友信息的精选吧。 即便您是后来加入的，也可以去查看历史消息。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 嗯、 你好，老师，那大家都很有礼貌哈，措辞都一样。 嗯、 征婚信息发布以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能不能再发一次信息呢？ 哦， 能是能，但是呢，于公于私呢？有这么几个问题 啊， 就是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呢，从我们这个节目角度讲，因为登征婚信息的朋友比较多， 嗯、 我们呢得给其他的新朋友呢留出时间，留出空间， 机会均等，咱们说哈。 对，所以、嗯、如果您这周发了，然后这一周呢没找着合适的， 嗯、 您呢稍微绷绷，您隔2周之后， 嗯， 您再发，再说这事儿也不是一个急事儿，是吧？ 对， 您再等一等。 对， 那于私呢也有于私的道理。 于私啊， 嗯， 于私，我想其实是这样啊。这个您要是每周我们说都给您念一遍，那听众听长了就记住您这信息了，他就知道一个您恨嫁啊，或者是恨娶，就是很迫切的着急的每周都在发布。再一个呢，那人不就知道上周您没谈成吗？ 就是没有必要啊，就是如果说您在我们这儿已经播出过信息了，这一周当中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您呢半个月之后，就2周之后， 对对对， 您再发。您要不听我们的话，您就愣发呢，我们也不见得给您播。 因为我们只要能记住说这个上周刚播过，那我们自然会给往后稍微的排一排，给别的同事多留一些机会啊。 好，接下来这位是找人的。这位说，我在2017年啊，就是去年3月份， 嗯， 帮帮团相亲节目当中公布了个人征婚信息，我这一晃都好几个月过去了，是吧？ 10个月了、嗯、 对，说当时呢有一位微信昵称叫做风之谷的女孩加了我的微信，那这位应该是个男生哈， 对， 我们聊得还不错，但是吧、嗯、我这个有点粗心，一不留神呢把这微信给他删除了， 我想一直在加他。风之谷，你在听吗？您都给人删了，甭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您觉得人还加您吗？ 我特别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微信误删掉一个人，就是怎么操作能误到这个程度？ 反正群是可以的，就是群有的时候聊得太多了，你要清空里面的信息，它那两个是挨在一起的， 清空和删除，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稍微一不留神，因为我就干过这事儿，然后你就把自己给、自己把自己给清出去了。那如果你要再加群的话，你可以再去找别人把你加进来。对， 我基本上就是，如果说这人我要不想聊啊，我就给他屏蔽了就完了。我还真没删过谁，可能没有到过那个上限。我身边倒是有过一个，就是那种大学生创业的那种挺厉害的这么一个高手吧，咱们说，他那当时是真的让我震惊，就是我要跟他加微信，他说老师对不起，那个您留我电话吧，我微信已经满了。我说啊，微信还有满这回事？他说有，上限是5000人，他的微信加了5000个人了， 天， 已经到上限了。 我也是醉了哈。 是， 好吧，那如果风之谷还想加您的话啊，那风之谷，那您记一下这个微信号啊，13001943255，13001943255。 听到风之谷这样的昵称，你知道我想到的是谁吗？ 嗯， 小龙女。 哦， 绝情谷底养风。然后写上我在绝情谷底， 那这位是叫杨过吗？好吧，那我们说完了大家的事儿啊，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征婚信息了。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请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节目。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征婚信息。 还是女士优先吧。第一位，这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北京女孩，未婚，1988年12月生人，身高1米64，体重57公斤，在公司里呢做财务工作，职位是资金部的副经理，月薪在1万元以上，大专学历，家住在海淀清河，三口之家，家庭和睦，没有负担，父亲在职，母亲已经退休了，但是呢还在工作，哦，那可能是返聘的哈。 嗯， 家里呢有2套住房，本人身心健康，人品好，工作能力强。要求男生性格开朗，积极向上，人品好，工作稳定，月薪在1万元就可以，身高不低于1米73，年龄希望在83年到88年之间出生都可以，有独立住房的未婚北京男士。留的是母亲的联系方式，电话13260189300，13260189300。 哎，说到这个家里有没有住房吧，通常都是男士在征婚的时候哈，会写明我有住房或者是没住房哈。 对， 现在这个女孩征婚也都得写上。 嗯，是啊，人家有是人家的，还是要求男生自己得有独立住房。 也得有是吧？ 对啊， 好吧。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北京人，84年出生，身高1米61，体重52公斤，学历本科，未婚，是国企的一名财务。本人热爱生活，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对对方的要求，年龄是33到38岁之间，学历在大专以上，工作稳定，身高在1米70以上，未婚， 如果是离异的没有小孩的呢，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希望对方孝敬父母，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有房。你说的很那个委婉哈，最好有房。 对， 北京人优先考虑。有意者呢，请加微信，微信号码是29578515233，29578515233。 下边呢，还是一位北京女孩，1986年8月生人，未婚，身高1米62，体重48公斤，大专学历，国企职员，父母呢也都是在国企工作，现在呢都已经退休了，家庭和睦，没有负担，性格属于内外兼修型的，对男方的要求。希望也是北京人，81年到86年之间出生均可，身高在1米70以上，不要太胖，大专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成熟稳重，人品好，没有不良嗜好，有担当，真心想成家的男士，最好有独立住房，家住北城的优先考虑。联系电话呢是13718346321 13718346321。 好，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啊。男，北京人，88年2月出生，身高1米86，家中的独生子，家住在东三环，从事的工作呢是自营汽车租赁，就是租汽车的是吧？ 对，除了有咱们说这种大的租车公司，也有一些个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学历是大专，平时呢爱好健身，有独立住房，家庭和睦，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做生意的啊。希望找一位北京女士，年龄不要大于我。那就得找一个同龄的或者是小一点的。 对 啊， 嗯， 身高在1米65以上，未婚，家庭条件相仿的。本人的微信号码是44380808，44380808。他们家好，不需要车哈、啊，满院子都是车是吧？ 趁一堆车是吧？ 嗯，大车小车是吧？ 对， 挺好。 下边这位男士是北京人，1988年出生，身高1米74，体重74公斤，本科学历，家住在海淀区，在私企里工作，有独立住房，爱好是读书、爬山、旅游，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北京女士，年龄呢在89年到92年之间出生均可，身高是1米61到1米7之间，学历在中专以上就可以，有独立的工作，性格温柔，长相秀丽的女孩啊，希望能够成为结婚的对象。留的是家长的微信号15611542841，15611542841。 下面这位男士呢，也是老北京人，未婚，84年12月出生的，身高1米85，体重75公斤，学历是本科，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在编，工作稳定。正常班带双休，家里有独立住房，性格呢属于内外兼有，没有不良嗜好，品貌端正，平时呢喜欢电影，看来就喜欢这一项哈、啊，只写了这一项。 对， 喜欢看电影还是喜欢拍电影？ 演电影 还是喜欢演电影？反正就喜欢电影啊。那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文艺细胞呢？ 嗯，有可能，也得分看什么类型，有喜欢看什么破案的，有喜欢看爱情的、 哦、 有喜欢看暗黑的， 也喜欢，也有喜欢看卡通的是吧、 哎、对对 对, 对, 对、 啊、喜欢看不同的电影，其实也是代表不同的性格哈。 是，嗯， 父亲在职，母亲已经退休了，对于对方的要求啊，就是年龄相近或者小几岁都可以，身高在1米64左右，身材苗条，条件相当，北京女士，联系方式是64166473，64166473。 再来看一位北京女士，朝阳区人，1988年生，本科学历，从事的呢是会计工作，身高1米56，体重96斤，爱好是看电影、旅游，出生在一个传统的三口之家，希望对方这位男士呢有大专以上的学历，身高在1米7左右，有责任心，能孝顺父母。留的呢是微信和电话同号的一个号码啊，13717527727，13717527727。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1990年出生的，身高1米67，体重55公斤，名校统招研究生学历，目前在国有银行的科室上班，那就是在银行的办公室工作， 办公室工作， 属于行政类的人员哈。 对， 月薪过万，北京户口，籍贯是河北的，姑娘容貌清秀端庄，身材好，性格温顺善良，聪明宽让，这个宽让我估计就是宽容且谦让、 嗯、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嗯、 好吧，善解人意，我们是三口之家，没有负担， 父母呢都是在职的公务员。来看看对于对方的要求啊，首先是学历在本科以上，年龄是1984年之后出生的，身高在1.75米以上，身体健康，勤奋优秀，有能力一起还房贷。 嗯， 那这个意思是已经有房了再还房贷，还是说两个人一起结了婚之后再买房，爸妈给交过首付再一起还贷呢？ 甭管是哪种， 嗯，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了。 嗯， 就作为女方来讲，你知道现在咱们毕竟还是要求男方有房的，有独立住房的居多，能够愿意两个人一起共同承担未来生活当中我们说压力也好啊，或者说我们需要付出的承担的东西，这个现在这样的好女孩挺难得的，我觉得珍惜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年纪应该在工作上有一点压力，因为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对， 当然这个压力不能过分哈，就是能够在两个人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成了房奴的话，我觉得生活质量会受影响。其实生活质量受影响的话本身也会影响感情的，老为这 是 吵架 是吧。 嗯，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必须找能还房贷的，有房的您不考虑了是吗？ 那当然不是了，只是说人家接受这样的一种可能，我觉得 啊，而且就是这是一种态度，表明了一种态度，更看重的是人品，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说我们一些尤其特大城市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客观的讲这个房价大家也都知道摆在这儿啊。如果说我们现在适龄的二十出头的这些小伙子们他自己说有独立住房，我们可以很确信的知道这99%不是他的成绩， 跟爸妈有关， 这一定是父母，甭管人家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还是说原来条件不错。那么我们现在去找伴侣，那是找的一个陪伴你一生的人，两个人的性格是否你说合得来呀？另外你说对对方这小伙子能力啊是不是强，这些光看他现在有没有房，那只是你生活既有的保障，并不能够表示未来，就有点类似我们说这个股票或者说理财产品，这是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的水平。 对，我们毕竟嫁的是人娶的是人哈，不是说跟房子跟钱有关，因为钱它毕竟是会花光的，所以跟有能力去赚才可以啊。 嗯， 刚才我们说了啊，人家说可以一起还房贷啊，另外呢希望对方的性格要宽和乐观，人品好，户籍没有限制啊。母亲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微信号码15631319963，15631319963。 下边这位女士是1987年生人，西城区人，身高1.58米，体重96斤，学历呢是大专，目前啊在私企里呢从事财务工作。对于择偶的要求，希望对方未婚，北京人，身高在1.7米以上，身体健康，有稳定工作，真诚征婚。有意者呢可以联系微信号。 呵，这微信号我估计得 这一迟疑啊， 基本上念一遍记不住啊，肯定是记不住的啊。 您 这微信号怎么这么复杂呀？ 他这个微信号是这样，就是在咱们注册了微信以后，他会让你自己手动选择这个分配定一个微信号。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手动输入了一个，比如说啊这个什么方名，这个全拼后头加个数字，可能这名字叫的人很多，直接叫是不行的，有重复的添点数字就成了。但也有的人呢嫌麻烦就没走过这一步，到这儿的时候就说那我就不自己设计名字， 随机选一个， 随机选、 哦、 随机选出来的就是这个，那后头那码是什么就没谱了啊。 您这随机选的这个哈，哪个复杂选哪个。 微信 ID 啊，开始这四个字的字头缩写，WXID 一个下划线，后面就是随机码了啊 ,AEKH5PPH8JLM22, 微信 ID,WXID, 下划线 ,AEKH5PPH8JLM22。 反正这个如果不听回放的话啊，或者说 绝对记不下来， 不看订阅号的话， 看订阅号啊， 这得是最强大脑应该 能记 住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 31岁， 北京朝阳区人，本科，身高是1.62米，体重105斤，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平时呢爱好旅行、阅读、养生、理财，性格属于易静易动。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30到40岁之间，北京男士，身体健康，专科以上的学历，身高在1.70米以上，有独立住房，未婚，微信号码是13811221030。 再来看一位男士，今年32岁了，北京人，未婚，在司法系统里工作，身高1.74米，白净偏瘦，不抽烟不喝酒，喜欢做家务做饭，爱干净踏实，属于能居家过日子的。在西城呢有独立住房，要求女孩诚实踏实简单，条件差不多的，能聊得来的就可以，希望女孩呢诚心想交往，能在1-2年内结婚。家长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微信号 ZNLP2015， ZNLP2015。 这是在司法系统工作是吧？ 对。 哎，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一听到就是跟司法这两个字沾边的， 就害怕。 不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我以为你是贼人胆虚呢， 因为你没有接触过嘛，是不是有安全感？ 不是，一般真的是贼人才会胆虚，我怎么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 那是你因为你经历过了。 我心底无私，天地宽。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是母亲为儿子征婚，男，未婚。90年出生，老北京人，身高1.8米，体态匀称，学历是本科，目前呢在央企单位工作，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希望找一位身高在1.63米以上，年龄22到27岁之间，本科以上学历，身体健康，未婚，工作稳定的北京女士。母亲的联系电话是13717703817，13717703817。 再来看看下边这位啊，挺有意思的，这是帮助同事来发布的征婚信息。 嗯， 他的同事呢是一位男士，1989年9月生人，老家是山东的，今年28岁了，身高1.82米，体重80公斤，这看着就是个山东大汉的感觉啊。 帅哥哈。 嗯，帅哥，退伍军人，人品很不错的一个小伙子，在山东老家呢，家庭条件不错，有房有车，大学本科学历，父母都很勤劳善良，现在在北京的一家集团公司上班，职业呀是无人机的教练老师。哎，现在随着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热啊，有的人是这个自己去遥控着飞机拍照，有的人就是单纯的喜欢航模的这些竞飞啊，但是咱们这些也有一点啊，人家这个老师肯定是一方面有技术，另一方面也得教学员，我们要遵守无人机使用的这个管理规定。 对，别哪儿都飞啊， 哎， 哪儿哪儿都飞。 有一些禁飞区啊，那是有可能造成其他方面的安全隐患的，也不能扰民。咱们喜欢的这朋友一般都知道是到一些这个比较偏远的又比较空旷的这些地方自己过瘾，挺好的。 哎，我看到过有一次求婚。 哎，对对对，嗯，无人机 就是用这个无人机，然后上面那个拴着那个小戒指，就飞到女孩面前了。 哦，你说的这个，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在天上直接打出 I love you 字的那个。哦，也有那种， 对对对， 冒烟的那种哈，就是挺神奇的啊。 嗯， 我看过他的那个头像，这头像应该不是他本人，因为那是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男士， 哦， 但是后背那个背景全都是那个无人机。 哦， 啊，我看到了这个。 嘿， 嗯， 好。 这小伙子是无人机的教练老师哈， 对， 目前是做老师的。 嗯。还外聘山东某技术学院的老师任教至今，想寻觅一位年龄相当，不爱慕虚荣，真心想成家过日子，并且愿意在山东工作的姑娘。嚯，这是打算把我们北京姑娘骗到山东去。 那也可能是在山东的，在北京的山东姑娘再娶回老家去吧。 哎，对对对。 但我现在有一点没弄明白啊，他是现在在北京一家集团公司上班，同时又外聘山东某技校的老师。 嗯， 那就是说他将来会回老家工作，是 去那边工作，也有可能两地跑，也说不准。现在这咱这高铁， 哦， 你想想 也近哈， 北京到济南1.5小时，你要就在济南火车站边上买个房，那我跟你说，那上班比你住在通县去那个叫什么中关村上班时间花的短多了。 对，而且山东其实好玩的地方挺多的，你像青岛，威海， 烟台， 对， 日照 啊，对，日照， 嗯， 都还不错哈， 嗯， 靠海嘛，还有海鲜吃是吧？希望有缘的姑娘能够跟我联系啊。微信电话同号15611596041，15611596041。 刚才这是帮同事征婚的哈，下边这位是给自己的亲戚征婚，女孩啊，1990年生人，北京密云户籍，本科学历，身高1.68米，体重60公斤左右，本人善良、传统、稳重，人品好，身体健康，现在呢在海淀区工作，是事业编制的，想找一位家住在海淀区或者昌平区附近，学历相当，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的北京大男孩。哈哈， 这大男孩 多大呀？ 怎么理解？就可能是要那种童心，就是看上去像一个阳光男孩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啊。年龄在84年到89年之间，因为你要从岁数上来讲，这都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将近啊，不太能真是男孩，但是要的是这么一个心态很重要。联系电话1800109508018001095080。 但其实，在长辈的眼里啊，就是即便是三十出头哈，那感觉也是大男孩哈，大男孩 肯定是。 下面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通州郊区的三口之家独生女，1995年出生，身高1.4米，中专毕业。女儿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孝顺父母。对对方的要求是90年之后出生的，身高在1.65米到1.7米之间，希望体型偏瘦一点。就对男生的要求啊。性格随和，重感情，能够包容，敢担当，没有不良嗜好。要找北京市及周边区域的男士，不求你大富大贵，只求你真心相对。这是闺女说的还是闺女他妈说的呢？ 灰堆折押韵的还是 好吧，接地气儿啊。非诚勿扰。母亲的联系电话是13269316902，13269316902。 好了，我们第一时段的征婚交友呢，到这里告一段落吧。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为我们的朋友们牵线搭桥。 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喂，你在哪儿？ 喂，你在哪儿？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征婚交友的内容，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牵红绳。 先来看一位女士，河北女孩，1987年生人，属兔的，身高1米7，大专毕业，目前呢在北京海淀区工作，性格内向，安静居家，踏实稳重，想找在北京工作的最好啊也是河北的男士，身高呢在1米76以上，诚实稳重，有责任感，有上进心，真心想成家的男士。留意者呢，联系电话18210531440，18210531440。 好，下面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啊。这位男士的征婚信息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淳朴大男孩，1993年出生，户籍是河北省涿州市，身高1米75以上，体型属于微胖型，介意的不让。 刚才有专门求微瘦的， 嗯， 这儿有自称微胖的、啊、 好吧。学历大专，自2014年毕业至今呢，一直在河北省燕郊一家大型的机械制造厂从事售后工程师的工作。后面特别强调了一下啊，一直。 嗯， 说所以呢，踏实稳定是我的优势。至于家庭嘛，人家说我是单亲家庭，姐姐呢已经出嫁了，家中呢只有父亲一人，今年已经50出头了，所以呢，他本人不介意啊。不介意去女方家生活，当然前提就是女方得是北京周边的， 对， 也不想离家太远。 真的，因为爸爸毕竟一个人嘛，慢慢的也上年纪了、 嗯、 离开父母也不合适。嗯， 我们家庭条件呢就属于一般啊、 嗯、 农村老家呢有一座新盖的平房，如果你觉得可以考虑的话呢，请联系我，电话是18331527981，18331527981。他的这个微信头像我也有印象， 嗯， 如果是他本人的话啊，就是那种 看上去胖乎乎的 啊，微胖嘛，人家说 的。然后第一眼看上去，因为我们都说的是第一眼嘛，第一眼的感觉就是那种挺可靠的。 哦， 哎，就那种， 这的确是他说的踏实的那种感觉。 哎，对，就挺可靠的那种男士啊，人家写的也都是 对 挺实在的嘛， 不是那种浮夸的、浮躁的那种。 对，我们再来认识下面这位男士啊， 1989年生人，内蒙古人，本科毕业，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目前呢，在北京某 IT 企业任技术经理，同时还是某品牌餐饮的股东。 哪个品牌的股东啊？我很想知道。 是不是上市啊？是吧？ 不是，这能打折吗？ 年收入啊，年收入在30万元左右，有兼职哈。 嗯。 身高1.75米，不吸烟，不喝酒。哎呦，内蒙古人不喝酒，这太难得了。 也许一直没有在老家生活嘛， 嗯， 可能就没有这个习惯啊。 就因为不爱喝酒，所以躲开了，也有可能啊。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业余爱好收藏，也分收藏什么？收藏反正是一个，我说挺花钱的，不能说人家是不良爱好，但是呢，这个真的得有辨别能力，然后得有一定的家底儿。 也得看收藏什么东西，是吧？ 对，收藏火花就便宜的多 啊。收藏报纸， 对对对对对， 是吧？都不一样，收藏杂志什么的哈，嗯。 爱好收藏，爱好旅游，父母呢都是国企退休的员工，在廊坊、内蒙古、大连都有独立的住房。这家伙没有贷款，也没有其他负担，想结识。身高1.62米以上，90年到96年之间出生，大方稳重，真正奔着结婚去的女孩。微信号 FHXZXW1985 FHXZXW1985， 他这也是随机选的号是吗？ 这不是随机的，一定有那个 WXID 下划线、 哦、 那开头，嗯，这个也是自己，这肯定是就 有 什 么意思 缩写，对啊，芳华 FH， 别让人瞎猜。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家长为儿子征婚，辽宁人，83年出生，身高1.65米，目前呢在一家游戏公司。在一家北京的游戏公司工作，关键他是干什么？他是搞研发的呀，他是搞什么的？这都不一样。万一是你喜欢玩的那个呢？ 哦、 跟他套个近乎啊，要个什么通关秘籍什么的，直接打到顶峰哈，省钱哈。 那是， 还省时间呢。 玩游戏就是千万记着，别轻易花钱。这是游戏公司肯定不爱听啊。 哎，但是真是一下告诉你的话，是不是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要的是那个过程哈。 对，我为什么我对游戏就老是可有可无的、嗯、就是我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因为我真的慢慢的摸清楚它这些的规律，很多时候它跟这个人的心理是密切相关的。设计游戏啊，就是软件工程师们轻易的，你要能过了关你也不爱玩， 嗯， 老是过不去关 也 烦，你就烦了，你就不玩了。 对， 他让你玩个5盘10盘的，哎，让你过了，哎呦，你看这是还能行，够着你下次还想玩。 对， 实际上那就是人家后台的一个程序，你就是一个咱们说这个计算机语言里面 if then 语句， if 你玩了10把了then pass。 好吧， 可能是这，我猜啊，我自己琢磨、 嗯、小伙子他说的对吗？你是干这个的吗？好，我们来看啊，妈妈介绍儿子啊，说儿子老实， 嗯， 心地善良，孝顺父母，平时呢爱好旅游和学习。你看，爱好学习。 对、嗯、 对于对方的要求就是身高年龄都差不多，能够跟他一起呢在北京打拼，户籍不限啊。电话是1709046， 少了一位，1234010位，哎呀，缺一位。 嗯 嗯， 这孩子应该干的是一个细心的工作啊，妈有点粗心，是 为儿子征婚。对啊， 啊，好吧，那如果您在听的话啊，您可以下周再 补一个信息， 重新发一个。 对对， 就是借这个也再说一下，就大家在编辑完信息之后一定看一遍， 检查 从头到尾，您念一遍、 嗯、 您把您觉得不通顺的语句啊改一改，包括标点符号什么的，其实我们这里面有些还是有错别字， 嗯， 我们就是念的过程当中就帮大家改了， 嗯， 能猜出来，但问题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可猜不出来，咱也不能瞎编，是吧？ 关键都不知道您缺的是哪位，他要光最后一位，你说大不了我把10个号码都打一遍， 你累不累？所以就是一定啊，尤其是联系方式，不管您留的是座机、手机、 嗯、 微信、QQ 什么的哈、啊，字母什么号码一定要核对清楚。 嗯， 这是少一位，反正无论如何是打不通的。 对， 您要是写错一个，打到我们俩这儿来也就罢了， 影响 打的别人这个、 嗯、 特别不好啊。 对， 好，那挺遗憾的啊，小伙子，游戏公司的啊，那就下回再说吧。 行、嗯， 下边这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北京女孩，今年30岁了，重点大学本科毕业，身高1米61，体重47公斤，长相好，人品好，性格好，好好， 三好学生是吗？三好女儿， 通情达理，在城区的三甲医院工作，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小孩，有独立住房，想寻觅一位82年以后出生的北京城区未婚或者和我女儿一样短婚未育的都可以，要求呢身心健康，不能胖，身高在1米73以上，学历相当，有独立住房，性格开朗，工作收入稳定，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母亲的联系电话是15510412563，15510412563。 下面是37岁的一位女士，身高1米65，体重120斤，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历。以前呢，曾经在国家机关工作过啊，后来是下海经商10几年。 嗯， 本人通情达理，孝敬老人，希望找一位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士为伴。他没有说的更细致哈，自己有什么要求之类的，那就联系吧。联系电话是17301304312，17301304312。 再来看下面这位河北保定籍的男士，1988年生人，性格开朗，身体健康，特别孝顺，工作呀有上进心。来北京工作呢已经3年了，所以呢想在北京找一位温柔贤惠的女士，如果有心仪年龄相仿的女士，未婚离异的都可以。微信电话同号15999297787，15999297787。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应聘媳妇儿一位。 嗯嗯， 招媳妇儿一个。 那应该叫招聘媳妇儿一位， 对吧？ 您要应聘媳妇儿一位，是您把自己给聘出去了。这是个位男士，我们看了后的介绍。 嗯，招聘媳妇儿一位啊， 哎， 您弄反了啊，别的事儿可不能弄反了啊。 对啊， 来看一下本人简历啊，男，32岁，身高1米76，体重110斤。他本人呢是大专学历，继续呢在深造啊。 嗯， 目前呢已经获得了高级按摩师、医疗按摩师和初级职称。本人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喜欢弹琴，而且通过了6级考试。他是一位盲人，但是呢生活能够自理，在北京有5险1金，且工作稳定，从事的是销售的行业。他说，虽然我是外地人，但是我会长期在北京生活，所以呢这一点不用考虑啊，就是希望还是找能够在北京生活的女士，热爱生活，有想法，有梦想，性格温和，孝顺父母，没有不良嗜好，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对对方的要求忠诚，人品好，可以接受年龄大或者是小的，有无婚史都没有关系，地区也不限，北京女士更好。联系号码是微信是13611351183，13611351183， QQ 号是63503282，63503282。 下面这位男士是1978年生人，不抽烟不喝酒，酷爱健身，身高1米69，体重130斤，非常的健壮。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没有负担，在房山的良乡上班工作，自己有独立住房70平米，在6层啊。他还专门呢注明了一下啊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以前这个工作有烫伤的这个经历，可能有这个疤痕在，提前等于是把这个情况给说了。嗯，他留的是微信号15321667838，15321667838。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女士啊，北京人，今年38岁，79年3月份出生，未婚，家住朝阳，身高1米6，身材不胖不瘦，学历中专，目前呢在商场做导购的工作，性格直爽开朗，属于内外兼有，朴实纯洁，想找一位学历相当、工作稳定、年龄是74年到83年之间出生的男士，身高在1米72以上，不要太胖，要求对方呢没有大男子主义，人品好，有责任心，有担当，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未婚，如果是离异没有小孩的也可以考虑。他希望呢是找北京城区的男士啊，有意的男士呢请本人跟我加微信，一定得是本人啊。 哦， 他的微信号码是 ZW10251227， ZW10251227。 下面再来看一位帮朋友征婚的信息， 这位征婚者呢是女士，四川人，离异，有个女孩由男方带。这位女士是1976年生人，性格开朗大方，想寻觅一位北京或北京周边的年龄在40到55岁之间的男士，要求对方踏实稳重，待人诚恳。电话是13683300963 13683300963。 接下来呢，是一位为自己征婚的男士，今年37岁，北京本地人，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米7，体重150斤，不抽烟也不喝酒，从事文职工作，希望找一位年龄在78年到82年之间出生的女士，身体健康，温柔善良，期待有缘人。她的微信号码是阿丹是吗？ 哎，还真是， 是吧？ 拼的挺像的。 ADAN。就是阿丹的汉语拼音全拼啊，当然人家不一定叫阿丹啊， 是， 就是 ADAN， 后面的号码是102108，102108。加微信的时候呢，请一定注明京城帮帮团。 你能把 DAN 连着说十遍吗？很快的速度。 DAN 几遍了？ 4遍。 DAN。 你很巧妙，因为你每说一次你都中断了。但如果你要是连续的 DNDNDNDN， 最后很容易会滑落到 DNA 上，就是人语言的一个习惯，就是生活中常用的那个词汇多次反复的时候，你会容易被它干扰。 好吧，那大家可以 试试这个， 休息一下，试一下 小游戏哈。嗯， 试试就试试。 怎么着？觉得没有挑战是吗？ 不是啊，回头那个发现突然有一帮人本来很专注的在听一个什么节目啊，突然不约而同的 改了， 点点 点。最难的，我跟你说，有另一个，你敢现在再试吗？ 哪个？ 地上有一个麻袋的包，叫麻包。 啊， 我们一起数麻包，一麻包、两麻包、三麻包、四麻包、五麻包、六麻包、七麻包、八麻包、九麻包、十麻包，你数。 我没时间。 烦人。 我还是念征婚信息吧。 好吧，嗯。 好，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1972年出生的。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北京昌平农业户口，身高1米86，体重85公斤，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嗯，咱们的哥、 对，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啊，为人本分，忠厚，人品好。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76年以后出生的，身材不胖，脾气得好，身高是1米65左右，通情达理，孝顺父母。电话是18518315080。18518315080。 嗯，其实您应该再加一个介绍一下啊，就是因为一旦您说是咱们北京的的哥，大家基本上对北京的哥都还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能聊，能侃。但是呢，其实我真实的打车的经历当中，也有很多司机师傅，人家挺安静的，就闷头开车。但是大家既然都有这个印象，您不妨说一下，您是属于爱聊的还是不爱聊的？ 有的是那个能聊，但是如果对方就是客人不聊， 他也 人家也不聊。 嗯，但还有一种， 有一部分 就 是自来熟，是吧？自来熟。 你不聊，他自己一人在那开单口相声。 好吧。 再看下面这位北京女士，今年46岁了，离异，但是没有生育小孩，身高1米7，体重呢是120斤，有住房，外表时尚，内在传统，想寻觅一位44岁到55岁之间的男士，有住房，有稳定工作，身心健康，想找一位真心想成家的，不要浪费双方的时间。不加微信，有事儿直接电话沟通，13910707649，13910707649。 女，46岁。离婚，没有小孩，身高1米68，体重110斤，身材苗条，比例匀称，肤色白净，比同龄人呢显得年轻，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这位女士自我介绍是这样的啊，她本人呢比较居家，喜欢干净，喜欢整洁，最爱收拾房间，美化居室，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呢安排得井井有条。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年龄在42岁到55岁之间，脾气好，性格随和，有独立住房，有稳定收入。要求呢是北京城区的男士，微信号码是轩，XUAN 1031 1031。哎，这个还挺好记的哈。 对， XUAN 1031 1031。 下面这位征婚者呢是一位女士。北京朝阳区人，今年63岁了，丧偶， 有独立住房，有医保，想寻觅一位北京城六区的男士，也是丧偶的，比他呢大个1到4岁，也就是64岁到67岁之间都可以，有独立住房，有医保，身体健康，性格温和，懂得理解人，儿女啊都同意的男士。本人的联系电话是15801273008，15801273008。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68年出生的，硕士，未婚，身高1米55，体重55公斤，是高知家庭。本人喜欢安静，脾气好，平时呢看看展览，喜欢听听音乐，读书，散步，锻炼。 嗯， 特别喜欢祥和的家庭氛围。对对方的要求啊是北京男士，有独立住房，特别是医疗、教育或者文职方面的工作呢，优先考虑。 对， 希望对方人品正直且善良，年龄是45岁到55岁之间，留的是微信号，微信号码13126600379，微信号是13126600379。 下面这位女士今年56岁了，北京东城区人，大学本科学历，身高1米6，有些胖。自己这形容啊但不蠢， 有些胖但不蠢是吧， 这个不，这个得纠正您一个，虽然您这么表白啊，我知道、就是、 他形容的是自己， 对、 啊、 形容自己，但是呢您这言下之意呢就是有时候人一胖了看上去容易显得有点笨笨的憨憨的样子， 也不全这样、 啊、其实不全是、嗯、那我跟你说胖的精起来。 那还可以这样说呢 啊， 有些瘦但不干，老说干瘦、 啊、对对对对对， 有些人其实看起来很瘦但其实人家也不干吧，是吧、 嗯、现在咱们是这种胖他可能还萌呢。对吧， 这叫会长。 对对对， 好， 没有婚史，没有孩子，没有负担，有住房，喜欢做饭烘焙料理家务，对事物啊有自己独立的看法，有正确的价值观，善良正直，不俗气，有气质，通情达理，要求对方年龄在56岁到70岁之间，有修养，有学识，有退休金和医保，有住房，脾气好，善良正直，没有不良嗜好，有责任心，能够有共同语言，聊得来。联系电话是13161628245，13161628245。 下面是一位朋友帮朋友征婚啊， 嗯， 哎，这么念不得顺啊。下面是一位帮朋友征婚的朋友。 还是绕不出去 了。因为我不知道他是男士还是女士啊，反正就是帮朋友征婚的吧、 对、 一位我们的听众啊。 嗯， 是一位女士，今年58岁，北京人，人品好，热爱生活，会持家，平时呢喜欢运动，喜欢旅游，喜欢养花，哎，这挺好的哈。 嗯， 爱唱歌，希望找一位人品好有眼缘的男士，年龄在57到60岁之间，最好没有不良嗜好，会开车。联系电话是13126536619，13126536619。 最好就是您有辆车，找一个会开但是没车，俩人都能过上瘾，这回肯定喜欢自驾游啊、玩什么的。嗯， 对， 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位征婚交友的信息，这是一位女士，在管理工作岗位上退休，今年呢61岁了，身高将近1米7，身材好，很健康，显年轻，婚姻状况呢是离异，女儿已经独立了，有房，有医保，条件好，有责任心，善良，勤劳，朴实，没有负担。希望男士呢年龄在60到66岁之间，身高在1米75以上，别太胖啊，希望他有素质，没有不良嗜好，有房，懂得尊重照顾女人，身心健康，家庭人员简单，条件相当的男士就可以了。最好先通过微信联系一下13021231739，13021231739。 嗯，今天有好几条信息都提到了胖瘦的问题啊。 对， 其实这个胖，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有点胖 啊， 但其实呢，按照大家比较传统的这个观点来说，也许你正合适。 即便按现在的那个什么 BMI 指数， 嗯， 很多人就自己的感觉评价，跟咱们健康标准医学的评价也是不相符的。 对，有一种冷叫我妈觉得我冷， 有一种胖叫你自己觉得自己胖。 对对对，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祝您好运。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